旧社会里相依为命，咱们俩的情谊厚到如今，拿起飘来我是忍不住的泪双流。本是穷人家的半个葫芦，成的本是这穷人家的刀。咱穷人种的庄稼，应该穷人受过分地主，把粮食抢光把地夺走。咱穷人血汗流干，饭到两手空空，锅底朝天，胳膊上照得见人影，担一碗多粥，要饭的瓢盒子捧带走。我流浪南北度过多少冬夏与春秋，我头顶的飘挨门乞讨，行路艰难，你是捉风藏雨的好朋友。我怀里抱着瓢，露宿荒野铺地在天，你是挡寒送暖的贴心肉。他们财主家酒肉透了喂不走，猪不吃狗不闻，蹭个烂饭官仓也要不到，穷人的票里头狗腿子们，他们发对半条赶不走，恶狠狠的举起皮鞭，就气得脸的臭，吃人的豺狼张牙舞爪到处走。天下的地主都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，拼破飘麻烦聚的缝了九十九，一针针一件件，针针件件我第三头，盼来了穷人的救星。